宜兰北一产业电台八九 UFO Network 念十二点整。 影子怎么开口告诉你？还有那些画布究竟隐藏了什么艺术密码？浮光掠影山下宫美25年创作展，12月30到3月5号中正纪念堂。本展览由美国棉独家赞助。 你的名字就是 Red Wimps。 全新专辑《人间开花》，特别收录新海诚执导《你的名字》电影主题曲《Sparkle》音乐录影带，环球。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郭靖。 该忘的日子好多，更怕自己太洒脱。有些事没说，你却也从没记得过。剩下的爱情收走，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和马克的《青春点点点》。 温馨又动感， 甜美又华丽。 周二到周六， 每天你听到的第一个狂乱节目 《青春点点点》开始喽！玛丽、 马克 陪你点醒青春期的我细沙， 点出思春期的甜酸苦。嗯， この世界は僕を飼い鳴らしてたいみたいだ。望み通りだろう、美しくもがくよ。互いの砂時計眺めながらキスをしようよ。さよならから一番遠い場所で待ち合わせよう。かつてないスピードで君のもとへダイブを。まどろみの中で生ぬるいコーラに、ここでないどっかを夢見たよ。教室の窓の外に電車に揺られ運ばれる朝に、生いや何章でも生き抜いて。 めましてなんてさ遥か彼方へ問い合って千年周期を一日で生きしよう辞書にある言葉で出来上がった世界を憎んだ万華鏡の中で8月のある朝さえも君の匂いがした歩き方さえもその笑い声がしたいつか消えてなくなる君のすべてをこの目に焼き付けておくことはもう権利なんかじゃない義務だと思うんだ運命だとか未来とかって言葉がどう 就是来自 Red Wimps 这首 Sparkle， 欢迎来到今天的青春点点。Oh my God， 今天是12月24号，星期六，我是玛丽， 我是完全开心不起来的马克。 哎，今天是圣诞夜，圣诞夜对人来说多开心啊！你是我们之中最在今天可以获得最多开心的人。 为什么？ 嗯，就是人生蛮顺遂的啊。 我不会。用 LINE 我觉得很难过。 你不是不会用 LINE， 你是不会用 LINE camera。 我不会用 LINE camera， 因为你平常就没有在用啊。 我觉得我是个废物，我觉得我不该生在世上，生而为人我很抱歉。 他为什么觉得他生而为人很抱歉呢？他只是因为他不知道 LINE camera 可以就是剪东西上去贴着。 我不知道。 然后他不知道在商店里面有一些 free 的东西可以下载。 我不知道，我还自己做 logo。 但我觉得你自己做 logo 的心很棒，我们给你掌声鼓励鼓励好不好？你不要太沮丧。 我好难过。 好吗？好吗？今天呢，12月24号没有寿星朋友们，但是欢迎剩下的几天或是一月份的寿星朋友们，可以上脸书搜寻青春点点点，然后在我们的网志区，我们分别有12月份的生日寿星留言区，还有一月份的也都开出来了。那今年的1月27号，127除夕吧，开始过年。可能有人会说，那我的生日刚好在过年怎么办呢？这边就提醒你，就是赶快去留言。应该还是会被念出来，但是你必须要提早很久留言，不然没有整理到也不能怪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咯。今天星期六是我们的马克信箱，休息一下。 音乐全主打， 全球舞蹈大师联手合作 Vanessa 吴建豪，音乐不羁。 Let's do it。 蹦蹦，感觉心跳强烈的震动，帮世界带上引擎启动，这双鞋子会带我高飞远走，我的双脚开始做梦。 让你讲最佳编舞到全台最强舞者 Vanessa 吴建豪，最强一跳全新单曲蹦蹦。 穿上鞋就自由，自由说走就走，每个人都有梦。 So let's just rock the night away， 穿上鞋就舞动，动出我的风格，我会跳跳生活摇摆在变成梦的节拍，蹦蹦，鞋子加速带着我飘走，开阔了现实给的挫折，不安压着把这一切甩脑后，跳向更完美的节奏，飞出地球外太空，看时间停动，享受每分每秒，每一秒都要。生活有个总节奏，音乐灌进我耳朵，你到底要不要跟我鞋子一起跳？穿上鞋就自由，自由说走就走，每个人都有梦。 So let's just rock the night away， 穿上鞋就舞动，动出我的舞步，我会跳跳，全世界为我轻跳，跳一跳带你到未来，跳一跳不用想不开，生活摇摆开，重要的是现在。 等你穿过我的鞋，绕了一个圈圈，体验我的世界。来吧来吧 ，come closer， 陪你一起走，看要走多久，跑吧跳吧，生活是一场秀。每一只鞋，每一双，它的故事在写，每一花每一撇都有它的故事。朋友，我认识很久，别停留，跟我一起走。 穿上鞋就舞动，动住我的步步，我会跳舞跳吧，全世界为我祈祷，跳跳带你到未来。 年度最佳舞曲专辑，请标记吴建豪 #MWHYB 音乐不羁。 We love music， music， music。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林小姐家长。 普林斯顿居然敢开放家长一起上课，我就去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教的。 原来啊，他们是在教孩子如何跟课文互动，真正的去理解，就像跟课本变成了很熟的朋友，想忘也忘不掉，成绩当然就进步咯。 读书有方法，一个寒假就开窍，普林斯顿寒假超强记忆训练营，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我们笑着因为怀念，哭了因为感谢。 回味四年，邰正宵全新创作专辑《爱在当下》，首播主打林荣璇、姚可杰友情献声，笑着哭了。12月28全面上架，喜出娱乐。 大家好，我是谷谷。 can I just let you walk away? Just let you leave without a trace. When I stand here taking every breath with you, ooh, you're the only one who really knew me at all. How can you just walk away from me when all I can do is watch you leave? 'Cause we shared the laughter and the pain, and even shared the tears. You're the 信箱。 马克信箱，马克同学，请你振作精神好吗？ 我没有办法。 你可以。This is your job. OK. 我不专业。 You are professional. 我不是。 I'm sure. 我是个废物。 You are what a professional guy. 什么啊？你在说什么啊？ 你真是一个专业的男子。 这个是什么？要你一封我一封吗？ 我就现在随便抽了三封这样子。 你已经抽了三封了。 嗯。 好。 高山峰。 高傲傲山青。 今天呢，这个第一个要回的是一张明信片，然后我不知道这个地方，这是台湾吗？ 我看。 这里 好美啊。 对，因为是小农夫的来信，真的。嗨，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竹北小农夫，目前我正在台湾东部旅行中。由于呢这次的计划也是十分突然就决定的，旅程的规划就是抱持着流浪的概念，从宜兰出发玩到台东，为期五天的时间，今天是第三天，玩到了花莲的太鲁阁。我去了燕子口步道，走过去的路途上觉得啊十分壮观，就拍了一些照片，那种巨大之美是完全没有办法用照片来表达的，而且让我有种我是晋级的巨人的即视感，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让人觉得又兴奋又有点恐惧。那这个步道的时候，回程的时候就觉得 得哎奇怪，刚刚觉得很巨大很澎湃，啊回来怎么觉得就是石头而已啊呢。在站牌下回程等了好久，这时候有个女生也走了过来，我看她拿手机出来看了乘车资讯。在我写这明信片的当下，刚好你们就在谈搭讪，所以我接下来就跟那个女孩搭话了。哦，原来她目前正在花莲打工换宿，白天出来玩，晚上回到她打工的旅馆工作。这礼拜结束之后，她也会回台北，开始在新公司做国外业务的工作。觉得在这个旅途上面呢，其实大部分的体验都不是新鲜事，景点都一直在那，可是这段旅程遇到的人却可能是这一生唯一一次认识的机会。那搭讪对我而言就是认识对方的一个破口，但是是不是适合的人呢，谁也不知道，能知道的是自己对自己的恐惧是可以操控的。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吗？你有感觉到吗？ 你可以控制你自己的恐惧啊。 对啊，就是很难嘛。 嗯，但是他是可以被你自己操控的，这应该是 这是没有问题的，嗯，因为恐惧它也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嗯，其实它都是虚幻的东西，嗯，假的，它都是假的。 好，这个东海岸真的很美， 美 天跟海都很美，谢谢你。哦，它这个照片是清水断崖，它在清水山东侧，从苏花公路和平到崇德之间有21公里，嗯，是苏花公路中最险峻壮丽的路段。上有巨壁千，哎，我不会念这个字，哎，人字旁在一个刀刃的刃， 求千刃， 是吗？ 刃啊， 就是刃吗？嗯，巨壁千刃，下面是汪洋万顷，好多层次的天然美景。好的，感谢你的明信片。 这一封不是明信片，这一封是卡片，好久没有收到他的来信了。他是佩珊， 哇哦， 佩珊做了一张卡片，然后上面有一个就是房子吗？很拼贴，这很艺术耶， 应该是房子哦。 好，我觉得真的是蛮艺术的，比我用 Line Camera 做的 还在想这件事情。 一面谈笑着，一面散着步，请猜一个字。 一面谈笑着，一面散着步，嗯，一面谈笑着， 一面谈笑着，一面散着步，请猜一个字。提示：同音的字。好难哦，好难哦。 一面谈笑着，一面散着步。足字旁吗？ 话说他写了那个答案齁， 你看不懂。 也是蛮看不懂的。他说：马克，圣诞快乐，脑筋急转弯，一个何先生和一位王小姐吗？何先生和一位王小姐在公园。 没了， 还是我念错了，还是应该是脑筋急转弯，一个何先生和一位王小姐在公园，一面谈笑着，一面散着步，请猜一个字。 哦，认哦， 认，认，何先生，王小姐， 就一人一边啊， 何先生，王小姐， 不然什么字？ 你说任性的任哦， 嗯。 提示：同音字的字，啊，他没有写答案给我。 哈？ 那，啊，这样你要我怎么活？哈？ 快不能活。 佩珊说：“这个脑筋急转弯是他想的，希望马克会喜欢。”啊，那，啊，答案呢？ 答案呢？答案。 啊，还是其实佩珊要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人生道理呢？ 还是不要强求答案。 对啊，就是不用去追寻标准答案。华，人女单， 可是问题是他就写了一个题目，那不就是他不就是要你猜一个东西吗？ 但广播界女神说是认，那就是认，我觉得就是认，没错。我现在相信他， 这跟散步还有谈笑的关系是，只是一种形容而已，是不是？ 嗯，对，就是一种 casual 悠闲的感觉 ，chill， 很 chill，right，very swag。 没了。 对啊， 这边这封信，他打字， 你是不是又要我从大封的开始回？ 对，那个大的其实上次就在了。 那为什么上次你没回啊？ 亲爱的马克玛丽，你 为什么都丢给我啊？ 我是新北的安偷。 你说啊啊！ 在今年发生了好多事情要跟你们分享，一直想写信呢，可是又拖延病发作，所以一直到了年尾才写这封信给你们。而且因为我太懒得写字了，我就打字。今年呢是个很不一样的一年，像是我第一次当伴娘哦，还有爸爸因为腹膜炎住了一个半多几天的加护病房加普通病房，还有我七月的时候开始在旅行社实习，还有我刚跟我交往一年的男友分手。这一年过得好快，发生了好多事情，好像是要在一年之内逼着我长大一样。爸爸呢在三月份的时候好像是吃坏肚子了，痛了两天，我们怎么劝他都死不去看医生。到了第三天，妈妈觉得欸，爸爸你的脸色发黑耶，是真的发黑，就赶快带他去挂急诊。医生诊断结果说，哦，这是腹膜炎，加上爸爸本身有糖尿病高血压，所以在加护病房的期间出现了很多并发症。刚开始呢情况真的不乐观，医生还已经说什么你们要做好准备哦等等之类的。我跟我姐姐还有妈妈互相扶持鼓励，一起哭，求神拜佛，捐钱做善事，反正什么能做都做。之后爸爸的指数一天比一天好，顺利的转到普通病房，医生都觉得很神奇哦。到现在爸爸恢复的差不多了，只是呢好像是因为插过那个呼吸管的关系，所以爸爸有慢性支气管炎，从拔掉呼吸管之后就一直咳嗽咳到现在，希望爸爸可以赶快恢复健康。七月的时候刚说到了我开始了旅行社的实习生活，我在高中的时候呢就想好我未来不要走旅游业哦。对于一个内向的人，我一想到领队那些事情，天哪，我做不来。但我又是一个秉持着没有规划强船到桥头自然直的概念，所以就误打误撞进了旅游业。很幸运的是旅行社的姐姐们经理老板人都超好的，我们一进去呢就说，不要把你自己当实习生，你要把你自己当正式员工，我们不会因为你是实习生就差别待遇，我们会把你当成正式员工一样的训练。我的实习单位气氛真的很好，中午同事会煮饭大家围一起吃，下午就会把带来的下午茶分大家一起吃，像个大家庭。唯一的缺点就是在这边你要减肥根本减不下来。现在我在 OP 团控是什么啊？ 控团，团控。 我在 OP 团控的位置。 团控 OP 是那种开票业务吗？然后控制一个团就是要多少人啊，满团啦这样子。 我也接了第一个团，然后很生疏，很担心出错，不过我真的学到很多。然后在上个礼拜我跟我相差6岁的男友和平分手了。说真的，他是一个很有担当，处处为另外一半着想，非常黏另一半的男生。我们的距离也不算很远了，虽然我们都在新北市，可是搭车要1个小时多， 好远哦， 骑车要40分钟。可是呢，因为男友工作的关系，我们见面跟相处的时间少之又少。他是个木工学徒，除了因为下大雨工作的地方没有办法上班之外，几乎没有休假。 是不是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讲过啊？ 安偷哦， 对啊， 为什么我没有印象？ 还是那个时候是我自己主持的时候？因为我有印象啊，说就是她跟她男友隔很远，然后就是，可是她男友又很坚持都要送她回家。 然后她说她没有休假，说到这边，身边很多朋友就说，怎么可能真的完全没休假？会不会是有休没跟你讲啊？完全没休假很夸张欸，等等之类各式质疑的话。可是呢，如果要解释起来，又是一篇乐乐等。所以简单的说，反正真相不是劈腿啦，说谎那种剧情。当他主动跟我提说，欸，再这样下去真的好吗？那个时候的我假装坚强，也不想面对现实，但瞬间瓦解了。本来还想试试看下班之后找时间见面，但见了几次发现我们的问题本身根本不是见不见面的问题，而是藤井树说的，距离只会把我们之间的差距浮上台面而已。我们还喜欢对方，可是因为现实跟差距的关系我们分开了。我们都知道我们要的并不一样，对于一个27岁到适婚年龄又这么黏的他，想要的是一个随时可以在身边更稳定的感情，而对于我这个21岁才刚要脱离学生身份的小朋友，其实我要的是一个简单的，我想要被疼的爱情。 因为要努力学习工作，要照顾家人，我没有办法面对更进阶的感情，比如说我要去考虑同居，或是考虑那个结婚的事情。分手的那一天呢，我们的手还是牵得很紧，我们约出去看主要讲远距离的六弄咖啡馆。 哦哦哦哦哦哦！ 之后走到新月桥上，我就问他说，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身份就不一样了吗？他沉默了很久之后就说，我们都有各自的生活要过，也有各自的工作要做啊。我就问，那我们还是朋友吗？他就笑了，他就说，哎，当然啊，除非你想把我踢得远远的。我就说，可是我不知道情人之后的朋友要怎么相处啊，界限很难划分呢。男生就说，哦，还是一样啊，你想聊天就跟我聊，想出去吃饭也可以，只是牵手那些就不要了。我就说，那这样不就是 很难，我就忍不住会想牵你的手，然后会把嘴巴嘟起来，要亲亲，要抱抱，想要把你的衣服拉起来，我的也拉起来，想把我的手伸到你的衣服里面， 好了好了，不用再形容了， 然后再碰你的奶头， 好了， 你就会缩起来，然后我就觉得，哇，好有趣哦，我就想一直碰，一直碰。然后你其他的地方也会弄起来，我就会觉得，啊，好开心好快乐。大家听得到吗？ 就是忽大忽小，就那头很快乐。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我很认真在主持节目， 我 摒弃了我的难过跟就是我展 现我专，没有拉掉，没有拉掉， 我专业的， 听得一清二楚， 我专业的一面， 听得一清 二楚，然后你就这样接我， 你自己看。哎，不像大多数听得很清楚， 不要再用 app 糊弄我 了。可是现在根本没有 app， 而且我的耳机里根本就没有声音，没有，什么都没有。 我就说，可是那个不就是情侣降级，可是又比朋友好一点，那这个关系到底叫什么？他就用手笔掖在眼睛旁边，假装用女生的声音说， 那我就是你的闺蜜啊，我觉得你会比我早交下一个男朋友，如果你有新对象要给我鉴定，因为我是男生，我知道男生在想什么，我帮你过滤一些心怀不轨的。 然后他就变我的闺蜜了。在这天之后呢，我们就像是那种便秘很久终于大出来一样，有一种超爽的舒畅感。我发现其实我们当闺蜜好像对我们彼此来说更自在，更没有压力。 真的啊， 我们的压力好像来自于我们都局限在说，哦，我们是情侣嘛，所以情侣就应该要怎么样，情侣就应该做什么。可是其实现实生活并没有办法让我们像一般的情侣一样，所以其实交往到后面双方压力都很大。 真的啊？干嘛干嘛干嘛？你笑什么你笑什么？华人女刚才跟我说说嘛。我说真的啊， 真的呀， 真的 啊，真 的啊，那你要认真的回答我啊，我们这样一来一回，我们才在主持节目嘛， 真的呀， 对啊对啊， 你所以你接受他们这样的做法吗？ 我觉得好像有的时候那个 title 头衔的确是一种框架哦。就譬如说啊，我是老师，我应该叫老师的样子啊，我是妈妈啊，这不就是中国人说的伦常吗？啊，伦常伦常啊，是不是很难接？对不起，请继续。 他说他现在还没有完全放下，想到还是会心酸，可是这样的结束应该是算不错的吧。现在我更多的时间，我不用再担心那些无谓的事情了。 这样的不错的前提是对方没有交到新女朋友，你就是蛮不错的。 你说当他有一天， 当他有一天突然跟你说，欸，我交女朋友了。 当我的闺蜜吗？ 对啊，就会变这样，有点难过。 他说他希望趁这段时间充实自己，学习如何爱自己。信的最后呢，谢谢马克玛丽看完我这一封乐乐等的信。 Love yourself。 谢谢你们能陪我一起见证这一年中又长大了许多的安偷。好的，谢谢安偷的来信。 你的努力被说没力，你爱的人不爱你人，这就是人生。他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 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你爱的不是你的，不要你的，不管你的，我无所谓，我无所谓。人生百种机遇，自己体会。 太完美。 向往的紧握在双手，对你在乎的拼命的厮守，可你避免不了失意，世人把你当作空气，努力又是毫无意义，可能这就是长大的代价。可是失败让人不禁害怕。Damn, maybe yes, maybe no, maybe someday, you gon' light it up, drink it up, just for one day. 幽默那是他们从不在意，对于你的热血也许他们需要翻译，他们爱听见的咔嚓咔嚓，从未听见你心酸的声音，就算是输赢有时总有人以并非天意，能不能朝着套路妥协真诚来心意，我知道这个世界也许不尽公平，但我相信那一定点的真心。 他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你爱的不是你的，不要你的，不管你的， 人生从来没有不幽默，因为现实比想象还要荒谬。我老板吴克群的首播主打歌《人生超幽默》，听他的歌，丢我们的人生一幕。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一年之初，闻鸡起舞，走，我们到台东过年，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迎接新的一年。 看见台东，就从纳鹿湾开始。纳鹿湾大酒店、银河酒店、银河情馆、花园酒店、会馆，欢迎您，0800-239-888。 他说我要把你定下来，他说好。动力火车严艺阁深情对唱。 天我只愿和你。 动力火车20新歌精选深情推荐，只愿和你相爱。 我是娃娃魏如萱。 一万个不会痛的谎话，一万个不会痛的谎话，只要你一口气，每天每刻跟我就爱过你一万个。 Maybe it doesn't make sense to make sure that only one track is centered really well. 他们在说什么啊？ 让我来仔细听听。只讲了 bass solo，what？ 欢迎继续回来，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欢迎大家多多写信给我们，来信请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飞碟电台马克信箱收，谢谢。 好好好好好，这封信呢来自于俊，细菌的俊，想要点播 Jamie XX 的 I Know There's Gonna Be， 当然 没有 ，Yes I Know There's Gonna Be， 没有你的歌。俊想要调整，不对，他说因为调整作息的关系，已经好久没有准时收听了，但是我依然很关注你们在 Facebook 上面的动态哦。好的 ，Facebook 上面的动态就要宣传一下我们的 Facebook 青春点点点，你打青春点点在脸书上面就可以找到了。另外呢，还有玛丽的象牙塔，记得丽是美丽的丽，可以找到玛丽。然后我呢是欧马克，欧洲的欧，马克杯的马克，欧马克，欢迎你。发了我们，帮我们按个赞，抢先看。然后呢，他看到了玛丽跟李仁哥有了电视节目啊，好帅气啊，好帅气啊！ 哎，李仁哥这怎么弄啊？拍起来就是帅、欸。嗯，有人就是天生就是帅。 哦，这一句话我读起来的感觉是，玛丽跟李仁哥有了电视节目，这一件事情好帅气 哦，帅气帅气！ 玛丽好帅气啊！玛丽跟李仁哥有电视节目，好帅气！ 嘿， TV star， Mary Wu， 华人女单广播界的女神进军电视圈啦！哇，还有毫无眨眼的眼神，冷漠的看着我，哎，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请继续。 我的生日在12月24号，哎，就是今天， 今天 就是平安夜。小时候呢，我超喜欢自己的生日，因为隔天就是 Christmas， 就是圣诞节，同学或朋友都会连同过圣诞一起帮我庆生。但现在圣诞节好像只剩下商业气氛，吃大餐，交换礼物，反而完全失去温馨感。加上这次过25岁。迈入胶原蛋白流失元年，想到就害怕。25岁是胶原蛋白流失元年哦， 差不多要开始了。 嗯，好想逃出国，自己一人静一静啊！不过我又找不到便宜机票，还无法下定决心。你这封信什么时候写的、啊？ 应该有便宜机票吧？只是可能便宜机票去的地方你不想去。 圣诞节对对台湾来说好像。好像 这椅子可以再吵一点。 嗯，对国外来说，这个时候可能不是便宜机票的时候， 因为大家回家 对，那是他们的过年期间。台湾我不知道哎、欸，有的时候一直提醒自己说不要浪费20几岁啊，想要做什么就赶快去做啊。但实际上我是一个很扭捏的人，很容易考虑啊没钱啊我没假这些，其实也没有这么了不起，不这么大条的事情。对浪漫派或者对有钱人来说，这真的是没什么事情，但是却很现实啊，这些就是现实的问题啊。 若 以同届的同学来说，虽然我目前没有硕士的计划，至少收入与工作都算是不错的，所以硬要埋怨也显得矫情，可是真的好希望有更特别或是更值得说嘴的人生哦，像是拥有一个电视节目这样。 不是啊，你才25，你的那个人生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让你填入很多你觉得值得说嘴的事。 让我们来听听前辈华人女单现任的广播界女神 TV star 吴玛丽的25岁在做什么呢？ 跟现在差不多吧。 没有，你认真的回想你25岁在做什么。 25岁我在电台做什么？ 25岁你已经在电台了吗？对， 在啊。 25岁你在做什么？ 也有， 你那时候还 有带状啦。 那时候已经有青春点点，刚开始。 没有刚开始吧？ 刚开始吧。 一年两年。 哪那么多？你的电视圈加上杂志不到一年哦。 对啊，够3个月啊。 哦，是哦。 半年结束2场生涯。 半年结束2个想圆的梦，然后也都圆了，然后也都破了。 嗯， 所以就所以25岁的你就是在飞碟电台。 24、25就开始带状了，我记得。 然后 所以25岁的华人女单就已经开始在逐梦踏实，奠定了现今广播女神的第一步。 有逐梦踏实吗？ 把基础打得稳稳稳稳稳稳当当的。 你现在马上去 O2 本发篇文章，你就是有一些很特别的经验啦。现在就怂恿别人有没有？ 你说去 O2 本？ 对啊，发个文章。 为什么会收到很多信件？然后嘞？ 嗯，你也可以尝试一下，就是哦，苦恼这么多信怎么回？苦恼怎么选？ 苦恼。 对啊。 唉，可能就是所谓的我们都没能成为想成为的大人吧。长大后的任何决定都轻易的被环境啊、他人左右，过度社会化，会羡慕自己根本不想要的人事物啊。 那你根本不想要，为什么你要羡慕啊？ 可是好多人会这个样子哦，很容易耶。不能说好多人，我自己也会啊。 那你根本不想结婚，却羡慕结婚的人。 对，这可能是一件事情。对，这是一个例子。譬如说啊，我最近反省到的就是投资，投资上面。然后有时候你会看到有些人说，哦，我用什么什么方法，然后在短时间之内，然后譬如说赚了多少钱，或这样子。然后你看到他的方法啊，应该说不是你看到他的方法，应该说你看到他的结果，你看到他赚了这么多钱，你会觉得说，哦，好羡慕，好想我也要这个样子。可是那其实完完全全违背我的投资逻辑。 可是你羡慕的是他获利啊，你只想成为一个我也可以投资获利的人啊。 對對對對， 那没有错啊。 对啊，是没有错啊。但是你同样，你就会被他的方法给吸引到，你就会想要去学他跟照那个方式走。 你说简单一点，说我想要像你一样瘦，可是他瘦的方法可能是错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如果这个大家比较好理解的话。就说我也想跟那个某某某一样瘦，但是他瘦的方式是狂吃那个， 他只吃苹果， 市面上禁贩售的减肥药，然后呢非常非常的伤身体，对，然后你明明知道这是错的，可是你为了想要得到那个结果，然后你却对这个不好的方法动心了，人很容易这样欸，那就是伊甸园的那只蛇啊，诱惑， 双头蛇。 吓死我了！ 干嘛啦？听众看不到你在干嘛？ 没有办法，一直放那种西餐厅音乐。 我不是说了，我只要五分熟吗？ 对不起， 这个起码有七分吧？这太干了，这太老了。 对不起，我回去跟师傅说一下。 这我你看我女朋友吃了一口都没办法吃了。 哦，那没有关系，我回去跟师傅说，我 不是啊，他现在没有办法，我们刚刚要求就是要五分熟， 五分熟是好，我知道，那我跟师傅说，那等一下就是我们会换一份新的给你们，可以吗？这样可以吗，小姐？ 好。 好快乐哦，解决一个 OK 的感觉，怎么这么快乐？我是不是有做服务业的潜力呢？ 对啊，OK 这时候还要回什么？都已经要换一个新的给你了，你还要傲什么啦？ 没有啊，可能就是把牛排砸到人家脸上之类的。 这不是 OK， 这不是傲的 OK， 这是傲狼欸。 哦，就是把牛排拿起来，然后往你嘴巴，你自己吃吃看，吃吃吃， 真的是有病。奇怪，我已经觉得我很有病了，可是社会上有病人更多， 超级多， 而他们的有病都很不幽默， 就是很让人烦躁跟讨厌。就我的妈妈家母呢，就现在因为就是退休嘛，所以退休就会去上一些课程，然后现在有一些课程可能是譬如说什么悠游课程啊， 悠游 课程就是譬如说老师会带你去玩 哦，我以为是教你用悠游卡， 不是悠游课程就是带你出去玩，然后去玩的时候呢，就有时候就是你会遇到一些真的很不入流的人，然后是他们同班同学，然后不入流的人呢，人家说什么样你会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你们就差 不 多。 不入流的人啊， 不入流的人就是好，譬如说一起吃饭合菜，然后十个人一桌这样子，然后可能呢第一道先上了，然后这个菜呢假设你喜欢吃的什么粉蹄哦， 捆蹄 哦，捆蹄到底是什么， 就好像有点像猪脚那样吧。 哦，好，假设你喜欢吃的捆蹄，然后大家就是都夹一轮嘛，然后吃了以后就说哇这个好好吃哦这样子，好，然后之后第二道菜上来了，在第二道菜一上来的时候，那个人马上把第一道菜打包， 哦、对，就生怕他就生怕自己，就是他觉得他知道这个东西好吃，所以要把它全部抢下来，嗯，这样子。然后他的朋友们，就是他带来的朋友们，也都是这样的人。 那他们彼此怎么抢粉蹄？ 对， 捆蹄 抢走以后，他们坐同一桌嘛，嗯，所以另外一个人看到说，哎呀，第一道菜慢了，第二道菜他的手脚就更快。就在第三道菜还没上来的时候，他就先把第二道我要打包，这全部都、就是吃相很难看啦。 他可能苦过来的啊，他可能小时候真的过得很苦。 不是啊，你就算过得很苦，那你也不可以这个样子啊。 你们不是每个人都有吃到了吗？ 每个人都有吃到，那我想要再吃第二片呢，我想再吃第三片， 阿表 伯 共啊， 第四片，对啊， 他们表达自己的意见啊。 这种就是很想要揍他， 之前不是说过了吗？哦，那是很久之后的事。 这种就是真的就世界就只有自己想要干嘛，就完全也不会 care 别人什么之类的，嗯，没有公德心啊。好，他说，嗯，会羡慕自己根本不想要的人事物，然后会崇拜世人赞美的对象，已经快要忘记曾经不需要那些吧。谢谢两位看我碎碎念，附上小礼物送你们，提前祝圣诞快乐。这个小礼物是什么呢？这有什么五张，一二三四五，五张的 pinkoi.com 亚洲领先设计商品购物网站的什么啊？这是什么？来 pinkoi 挑圣诞礼物 哦，就是 pinkoi 可以折价的吗？ 这个就可以折价，你凭这个就可以折价。 我看， 交给你。 你是不是之前也有寄这个给我啊？ 有吗？嗯，有吗？我只知道 pinkoi 最近获得了融资。有钱啦， 这个只是单纯的介绍啊。 对呀、啊、还是他想要介绍，还是他觉得这是一个12月的月历，然后很漂亮，这是小礼物 哦，也是有可能。 俊， 这封信应该说这张卡片 怎么了， 来自于 Christine 可是他是 K-R-I-S-T-I-N， 都一样吧。 Dear 马克玛丽，我是台北的 Christine 小雨。2016年又快要结束了，我最谢谢你们愿意在深夜凌晨陪伴着大家。呼呼，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要祝你们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也谢谢你们回我的每一封信 ，Merry Christmas。 Christian， 为什么我觉得我回你的信的次数不多啊？就是我对这个名字很陌生呢、欸。好的，新的一年，下礼拜还是旧的一年。 对， 好，不管今年、明年，都请大家多多持续来信给我们，一起加入我们的马克信箱，不要让我们的信箱空掉。 金歌金曲，我带伊上位，路边的上位，你逐天经过我，拢毋捌清楚我的水，我就是红红。做红的红红，那热天风吹，有热情温柔的滋味。 这是咱的台湾歌，这是咱的丁阿辉。 我生做大班，有我的浪漫，在棉花顶看到我印满满的风帆。咱不是青粉，你嘛捌慢过，你也有在我身躯丢伫咧，你相找安怎一个两字？简单一个两字，咱熟悉着这久，你不捌对我问起，当作我是歹气，当作我拢无伫。今嘛你伫都市，今嘛才来问起，是看袂起着过去，咱同款的过去。我是爽爽啊水，你嘛有着滋味，心情就爱放晴，目睭就爱看你。一天想起我，你目屎淋淋滴。我是第五届的丁阿辉，有这么多人根本不知。 丁阿辉不是丁子花，误解的力量更巨大。500 and China Blue 最新全台语创作专辑《丁子花》。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打开后，我是黄子佼，万能的天神也无法解决秃头掉发的困扰。快来试试魔法布屋科技假发，可洗头可游泳，虾米啊还可以带着高空弹跳。立刻上网搜寻超过100支的见证影片等着你。我是黄子佼，头发的事交给魔法布屋，0800-067-167。 不需要思考太多， 生活有你就足够。 DK 金大为杨烨与你相遇。DK 金大为全创作专辑有你就足够，生活经典推荐与你相遇。 I do music 海蝶发行。 我是 Nick the Real 周汤豪。 我摔到分手，安全感不够，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UFO。 接下来这首歌的歌名呢，让我们陷入了一个思考的领域，就是这个歌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Extrication Extrication E-X-T-R-I-C-A-T-I-O-N Extrication。 那它有什么字结合在一起吗？ 什么叫结合在一起？ 就是它是不是自创了一些？ 没有啊， 是一个字啊。 那它是什么意思？短时间无法解释的意思吗？ 就是从一个很困难或是很严重的情况当中把你自己解放出来。 Extrication 解放出来，解脱， 来自于郭修玉。 我常饰演浪漫的角色，实际生活却是咖啡浪漫了我。旅行在东京、北京、香港、台北，咖啡 Latte 是我唯一的享受。衷心推荐最新型 Lavazza EP2500 咖啡拿铁专用机，上网输入免购机02-7711-7701。 Lavazza 老咖啡为您贴心示范。 Lavazza The Italian Espresso Experience。 优福华语近年排行榜， 本周第881周，第五名田馥甄 My Love， 第四名田雅获打勾勾，第三名五谷为爱而爱，第二名吴建豪下一首情歌，第一名动力火车跟自己合唱。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青年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Hello， 大家好，我是车子车智利。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深夜一点整。 大家好，我是张淑娟。人的一生寻寻觅觅，而家是世界上最温暖与最珍贵的地方。我画画画了16年，很开心跟大家分享我的不丹喇嘛回家系列。12月11号起，我会在桃园市政府的展演中心有胶彩和油画作品，表达我对生命的喜悦和生活的感动。12月31号前，欢迎你到桃园展场，淑娟陪你美学散散步。 Christopher。 走出的丹麦王子克里斯多福，新歌加精选华纳。 我是杨乃文。 左手的你啊，右手的你啊，只记得那一场，世界本来是你真实的模样。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到第二个小时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哦，素马克。 这封信呢，来自于美乐蒂 Melody。 他 说，这封信我开始写的时候是8月，嗯，啊，我到12月才写完啊，才寄出去。 好厉害哦！ 亲爱的马克玛丽，你们好，这是我第一次写信给你们。听说你们不缺月饼，因为8月份还在讲月饼的事情。 哦。 不缺柚子，可是非常缺信件，所以我就想想，嗯，来写信好了。我该怎么自我介绍呢？我是美乐蒂，我在大学期间主修了装置艺术还有版画，毕业之后呢，我就进了某间百货公司做了陈列设计，就是设计一些所有的橱窗啊、海报啊、挂旗啊、优惠资讯等等的。没有做过真的是不知道诶，但实际做了我真的被吓到，要做的东西比想象中的还要多还要多还要多，像是特卖会。我做完内衣特卖会一个礼拜多，又换休闲配件特卖会啊，做完了之后又换寝具特卖会，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真的超多，又换得超快。其实呢，我没有觉得这样很讨厌，只是原来这个团队应该是要有5个人的，现在加上我才2个人，所以等于说做完一档的设计发包到实际陈列之后，想说哎，可以喘口气了吧，但是马上就有接下来的任务。 原先呢，我以为是自己的能力不足，导致我制作的时间长又常常加班，每天都从早忙到晚，天天叫 Uber。朋友都以为我是做保全，就连休假也要一直接工作的电话，每天生活都非常的紧张。我真心的觉得每天都过得很负面，没有希望，身体也变很差。加班到近乎24小时的事也是不止一次 啊！ 而且后来跟其他同事聊天才发现啊，原来不是只有我这样，就连资深的同事也是每天做到每日每夜。 话说呢，我那天下午的时候就已经很晚很晚，都还没吃午餐。 嗯， 然后大家都知道，就是便利商店的东西虽然， 你又到跟他对面大夜班还在上班啊、哦？ 对，没错， 还是要想见你一面。 没有，他就还在上班呢。 他也 cover 太多了吧？他应该是 cover 下午班的人。 对，他从凌晨12可能11点开始上班， 嗯， 然后就上到下午的3点还在，11点到15点。 还是你帮忙检举他们？ 好像需要，因为我看到实在太夸张，我就说你从晚上上到现在，他说对啊，他说哦，反正我在家也太无聊，我就来帮忙。然后我说， 那他自愿的，这没办法，他喜欢帮忙。 对，他是这样讲。 嗯， 对。然后他说，因为人手不够啊，我想我在家也没事，我就来帮忙。然后他就说、嗯，没有啦，我在家我也差不多这个时候睡啦。他说我等一下回去就睡了。我就觉得哦，好可怕哦，那什么一例一休，真正保护得到劳工吗？ 哎，很难啊。 然后那一天去剪头发，我之前不是说，那个这个法案一通过的时候。还没有通过， 涨价 还在讨论的时候、嗯，那个我的平价理发店就已经就是调涨，就说明年要调涨30%这样，还30%还40%这样。然后呢，我今天就问了那个设计师，然后设计师我就说，那这样就是你的放假比较固定了吧？这样，然后说没有啊，假还是就是休息的时间还是一样啊。 嗯， 他说啊，我们是算业绩的、啊，我们又没有底薪，你剪几颗头就是多少钱。 嗯， 你如果休假的话 就没 有 钱。 然后我就说，那这样为什么涨价、啊？ 嗯， 对啊，又没有。 那为什么涨价？他有回吗？ 没有，他没有回。 哈？ 然后我就觉得这一切就是老板全部赚走了、欸，哎，就他的价格提高，就是老板可能觉得说，哦，那我就要告诉你们知道。 会不会他调薪真的是跟一例一休完全无关？他只单纯觉得他店里要调薪了。 是这样没错啊，也有可能啊。 嗯， 对啊，就老板完全赚走，没有给你们员工一点点，没有的。 他说他就连资深同事也是每天做到每日每夜，有几个同事干脆就租房子在公司附近，方便加班到半夜回家睡觉。没有加班费，可是有补休，但是你的补休根本就补不完，因为你就没有空可以休假啊，一直有工作进来。设计也是一天到晚要被无意义的修改。举例来说好了，一场特卖会会有巨大的墙面输出、主视觉，还有一些其他延伸的会场挂旗、电梯里面的海报啊、手扶梯那边的海报啊，所以正常的作业方式是会先设计好最大的主视觉给经理看，确认颜色哦、字体你都 OK 齁，我再用这个主视觉去修改大小版面，做一些同系列的海报跟挂旗 颜色， 所以最后给经理看的时候就是看字资讯有没有错。可是呢，他却三番两次在我从一变成20的时候说，从一变成20什么意思啊？ 你说印完一个要变成20个的时候吗？ 老板就会说，那个颜色要不要换一下？他就觉得，换的，你干嘛不早说？更可怕的是有一次我加班，好，你要换色，我要求就帮你改。而且他不止要求换色，有关画面的平衡、字的颜色大小或图片大小，他都要微调。我全部，你要调什么，我全改完了。老板就说，还是原本的好了。 这不就是最近那个国泰世华 COCO 的广告《人生好难》，其中有一篇就是这样啊。他们拍了4篇《人生好难》，其中有一篇就是一个美术设计小编，然后就是像他这样说啊，他调调调，然后今天要结案了，设计总监要进来了，然后设计总监进来以后就很帅气，骑那个那种公路车很潮，然后就打扮那种格子裤，然后很绅士那种英国风，然后进来就站在后面，然后手插着说这个。大一点，小一点，左边一点，上面一点，下面一点， 反正下去他妈乱讲的。 黑一点，左一点，对吧？然后就从你就看到那个时钟，然后从早上11点就调，晚上3点，调完了之后，嗯，好， 就这样吧。其实我觉得你一开始做的最好，然后就看到全部调回来是小编一开始做的样子。 好讨厌哦，这些主管到底在干嘛？ 对啊，就有，我觉得工作上面最害怕碰到的是没有能力的主管，非常可怕。 他在心里真的崩溃了，翻了20次白眼。总之，像这样的事情发生的非常频繁。 啊，我要修正一下，没有能力，但是又爱管事的， 很强的， 对对对，爱管事的主管。 加上同事陆续的离职，新人也没有再招。终于在倒数第二次半夜换档的时候，我下午3点进公司，忙忙忙，忙到隔天下午2点多回家。我真的再也受不了，我崩溃了。最后在几个月前离职了。嗯哼，我也有朋友在百货业做设计，但可能是我们公司真的太糙了吧。我当时呢，每天都要吃5颗补给品，我眼睛还曾经一度太累太累，我眼睛看不见了。 哇，这个太惨了啊！赶快跑，就这样赶快逃。 他发现104网站上面前公司这个职缺还在征人，他说请大家小心，可是他没有说是。 对啊，你要告诉大家啊。 休息了一阵子，也思考了一下我自己想要的生活跟未来，我决定要开始准备考试。我想要继续升学，同时我也找到不错的兼职，就是在国小当课后班老师，然后或是在美术馆服务导览等等之类的，都是可以学习也能准时下班，有自己时间调配自己的事的工作。我觉得否极泰来耶，根本就没有什么水星逆行啊，大概是人思想正面之后运势也会比较好哦。 That's the spirit， 没错。 国小的小朋友真的是很有趣又很难搞的生物，他们有时候好失控，有的时候又会跟你撒奶。最近呢，看他们造句常常都会不小心笑出来。以下是几个例子，题目是什么什么什么或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要造那个或。哥哥去车店买车，老板说你要法拉利或 BMW。 那没错啊。 我要先写国语作业好或数学作业好呢？ 那没错啊。 他觉得这个很可爱这样子。 哦。 还有题目是虽然点点点但是点点点。好，小朋友的答案，贴心的哥哥虽然没有长得很高，但是有老实的个性，会教我写作业， 很棒啊。 爱哭的妹妹虽然不会讲话，但是她会爬，每天跟我玩， 很棒啊。 帅气的爸爸虽然没有在工作，但是他有手机，每天在玩宝可梦。 好可爱哦。帅气的爸爸没有工作， 虽然没有工作， 对啊， 但是有手机，每天玩宝可梦。好，他这边应该是写到一个段落了。距离上一张的信纸时间又过了快2个月咯。 酷哦。 现在已经11月初了，我的生活又有了转变。9月到10月底我都在忙跟大学同学的联展，从那个筹备到制作作品到展出花了很多心力，又陆陆续续见了很多朋友，从国小到出社会后认识的朋友。我每次都觉得展览做作品的回馈总是比我想的多，更多更多，会见到来自不同地方的人跟更多不同的想法。 More more more。 然后我带那个课后班的学校的行政人员突然要离职了， 所以 因为之前曾经有参加过这个职务的考试，却是被取一，主任就说那你要来吗？我考虑了上班时间跟薪资各方面都比现在更好，就答应了。虽然说在同个学校，但也不能再继续带小孩或是去美术馆兼职，有点舍不得。 要做行政职了。那你的研究所呢？ 可能还是可以准备吧。好，上礼拜最后一天小朋友的课后班，因为万圣节要到了，我就特别准备了糖果，小朋友感觉就是很需要关注，而且嗷嗷待哺，有吃的阿妈妈们就会很乖，功课写很快。当天有个小女生穿了哈利波特的袍子跟魔杖，下课的时候追另外一个小胖子在跑。因为教室里奔跑很危险，我就抓住了小胖子说不要在教室跑。小胖子就一直挣扎还很紧张，说老子我要赶快跑，他会把我变成青蛙。他觉得好可爱哦。小胖子看起来真的很怕变成青蛙的样子，好疗愈。又是一张新的信纸，写这张的时候呢已经是12月17号了。我生怕我年底前再不寄这封信，我可能再也寄不出去了。下个礼拜周末就要圣诞节了，今年没什么特别的安排，不晓得马克玛丽乔治有好玩的计划吗？ 有吗？ 只有你啊 ，Only you， Only you， Only Only me， Only Only me me me。 原谅我这两个月来都没有听点点点，每天六点就起床搭公车上班，下班还一边准备考试，晚上一累我就马上睡着了。嗯，这是托衣吗 ？T O E F L。 托福 是什么？多福哦。 托福 、托福考试对我来说真的是有难度。不过为了不让自己后悔，我决定要好好拼一下，请帮我加油。点友们有准备托福的经验可以分享吗？ 应该蛮多人有准备托福经验吧。 去哪分享？ 去哪里分享哦？要哪里跟他分享？ 现在来 APP 分享。 现在来 APP 分享，他又看不，他如果听录音档看不到 APP 怎么办？ 那你写信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哦，希望大家可以之后打电话进来分享嘛。 啊，好哦。这几天温度变化大，可能马克玛丽下班的时候感觉会比较冷，小心不要感冒了。预祝圣诞快乐，还有新年快乐。 然后是两颗心，我用彩绘的言语唱只有你懂的歌，用只有你才听到的心愿，千钧一发之间，千钧一发之间，最后的蝴蝶，最远古的繁星，最远古的，全在一瞬间暂停，这世界留下了我和你。 一起旅行，博朗三合一系列。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 苏打绿故事未了音乐专辑，出道十二年来第一部音乐电影，休团三年前的完美呈现。CD 加 DVD CD 加 BD 12月7号开始预购，12月30正式发行。环球， 大家好，我是 Vanessa 吴建豪。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목소리만넘나크게들려딴걸아무것도안들리고너의눈동자만넘나크게보여아니내가정말미친걸까하 하루 종일 너만 생각하다 보니 머리가 이상해진 것 같아 혹시 내가 너를 좋아하게 돼버린 걸까 아니 내가 그냥 미친 걸까 너는 자꾸 이랬다 저랬다가 나를 흔들고 여기저기 왔다가 다 헷갈리게 만들고 자꾸만 보여 꿈속에서도 억지로 피하려고 해도 보여 어디든 있어 눈 감아봐도 네 맘은 내 눈에만 보여 내 눈에만 보여 너의 목소리만 넘나 크게 들려 딴 건 아무것도 안 들리고 너의 눈동자만 넘나 크게 보여 아니 내가 정말 미친 걸까 너는 자꾸 있는 듯 없는 듯이 숨으려 하고 나를 피해 이리저리 도망치려 해봐도 자꾸만 보여 꿈속에서도 억지로 피하려고 해도 보여 어디든 있어 눈 감아봐도 네 맘은 내 눈에만 보여 내 눈에만 보여 내 눈에만 보여 就适合听十公分，我是玛丽， 我是190公分的马克， 哇、wow、哦， 是191公分的马克， 哇、wow、哦， 我是 Jeremy Lin， 马克玛丽你们好，转眼间又来到岁末年终了，想整理自己的思绪，回顾一下自己的一年，却又不知该向谁诉，却又不知该向谁诉说，想来想去，还是马克信箱吧，只写过两次信。却让我感到莫名亲切的地方。一月的时候考了学测，戴着毛帽，裹着围巾上阵。考完隔天，台北下雪了，我则是发烧到 39.5°C。哎，对耶，去年的冬至是一个很热的冬至，跟今年一样。今年的一月的时候下了雪，明年一月也会这么冷吗？ 所以有人在警告说之后会很冷。 对啊。二月学测放榜，三月准备申请大学，四月初一个任性直接放弃面试投入职考。说到五六月，脑中浮现的仅有学校图书馆的那堵白墙。七月征战职考，八月放榜，我兜了一圈又回到学测时申请第一阶段通过的同校同院，差别只在楼层和语言。九月入学，十月适应期，十一月开始产生严重的彷徨感，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念法文系。不夸。十二月初也不知怎么的，突然有了些不同的想法，原先以为一定要找一个崇高的动机才能好好的念法文，现在却只是单纯的要把法文念好，没有理由的。我也不知道这样漫无目的的念书好不好，但至少现在念起来比十一月的时候踏实多了，或许念到哪天我又找到了理想，法文可以变成一个有力的工具吧，但愿如此。马克玛丽也有过这种不知为何而做的经验吗？ 当然都有时候会做白工啊、 这个、 做白工跟不知为何做好不太一样。 对对，不太一样。 可是做白工的当时你会想说，那我当初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个，还是会有这种想法。 可是做白工是你已经知道结果啦、啊， 没有，可能做都发现哈就白做了这样子。 你在做的当时就发现白做， 不知道啊，做完才发现做白工。 对啊，所以做的时候不知道啊，他现在是正在做的时候啊，不知为何而做。 不知为何做， 他是正在做的时候就有一种、哦、我真的不太知道现在为什么要做这个。 那你就先做完，做完再看看嘛。 所以是一种，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呢？ 赌博 就是我，反正我现在 做我就好好的做。 对啊，你就好好的做它，你也不能故意不烂哦，你只是撑那个时间过去也是不行的。 你就是百分之百的做。 对啊。 嗯，这就是你我的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人很少。 但是有这份心就很不容易。 嗯， 因为我在发现不知为何做的时候，我就会不做了。 这也是一个方法啊。 嗯，就是我们是不一样的人。 嗯， 对啊。好，所以 最可怕应该就是我还是照做了， 但是很 烂，又随便乱做，或甚至不做，我只是摆烂，这、就是最不 OK 的。 嗯， 要么就是用力冲到终点再说， 嗯， 要么就马上说，哎，错路了，我就回头， 嗯， 那边走路，哎，走到哪了？好，快到了。 重新回顾了2016年，才发现我的大半年都在考试还有教科书堆中度过了。这大概是很多目前大医生的共同写照吧。写到这里，我开始担心这封信的内容会不会无聊到还青春点点收听率下降呢？我还是就此 夸张吧。 我还是就此打住好了。By the way， 附上的明信片是我自己尝试着电脑绘图的圣诞贺卡，上面的黄字是法文的圣诞快乐，发音大概是 Joyeux Noël。 什么 Joyeux Noël， 那么最后祝马克玛丽圣诞快乐。 哎，蚊子，你看， 是跟着你进来吗？从外面？ 哪是？你刚刚看到吗？那只很大哎。 我没有看到。冬天来了， 要死我！ 好，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感谢青春点点一直以来在深夜里面的陪伴，谢谢你啊，瓜娃。 这封信呢来自于 Dragon， 就之前有送我们那个手机壳的，他原本说他想要送礼摆脱厄运， 这个心态蛮怪的。 这个说法上一次我好像是看到电视上詹维忠老师在讲的。 我的天啊， 就是他靠请客来干嘛干嘛等等之类的，他自己的一个说法。 嗯， 反正呢，他这封信的大意是说，有一天他去医院检查，那因为他家离医院很近，所以不知道为什么他爸爸就突然来接他了。来接他一起回家之后，他们就走走走走走，可是呢回到家快到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被机车绊倒，还是他爸爸的重心不稳，反正就跌倒了。那你知道老人家跌倒都不是普通的跌倒，所以就送了急诊，发现什么大腿骨啊、小腿骨都已经错位等等之类的，不一定要马上动刀，所以就陪爸爸在医院了一天。他爸爸已经76岁了，结果没想到开完刀的隔天，医院马上就请护理师到病房说：“哎，你要出院哦，马上出院哦。”爸爸听到啊，马上要出院，心脏砰砰串，差点无法负荷。他觉得很神奇，为什么医院通知说要出院手续的时候，为什么不等病患家属在场的时候呢？这样子熊熊讲出去，因爸爸已经76岁啊，心中动不掉呢。那难道今天我爸爸痴呆了或干嘛的，你也会不等家属强制他们要赶快出院吗？很坏欸。好的，希望你不晓得爸爸康复怎么样，好好照顾你的爸爸。那不用再补那个啦，属于我们手机型号的手机壳给我们， 我们不需要，谢谢。 对，但是这个到底送礼能不能摆脱厄运呢？这也是 我觉得这出发点蛮奇怪的。 对，你应该就要那个叫怎么讲，你要知道你觉得那个吸引力嘛，就是没有厄运我会越来越好，会遇到好事的，这个样子。换你。 没有啦，没有信啦。 没信了，我们要去拿信了。 没有信了。 那先来听听蔡诗芸好了。欢迎大家多多写信给我们哦。我们的地址在哪呢？报信小天使。 台北市罗斯福路。 拍谁啊？ 罗斯福路2段102号25楼。青春点点点马克信箱收。在梦里看你做不想起来的梦，我变得不像我。 Get a girl， 谁爱谁脸是覆水，悄悄偷了心的贼，你是谁？ 的恐惧却越靠越近，我是舍不去想念，却为你无声无息动了心。你就像颗恒星，像呼吸音 replay replay， 像那引力的爱，不管谁都造就不来。我的心陪你主宰，也贪婪的对你不爱，巨大的黑洞 in my heart， 爱你的冲动 in my heart， 巨大的黑洞 in my heart， 我只想爱你到无法自拔。 怎么会遇见你几秒钟，爱听音爆剧好几个钟头，当我离开我不停回头，怎么会是脑波太弱，每个联络方式甚至他的名字，我到底在找什么，应该是对我没个意思，我嫌我太瘦、跟着我 Hey mommy I will make it shine for show， 如果你是我的女人我会带你 on tour， 我是贪心的男人，我要你的所有，可是没时间想怎么告白， alright alright， 我只想拉你的手从这里离开。 谁爱谁无法预料，只有爱情里谁也逃不了，谁爱谁无法预料，逃不了。像那引力的爱，不管谁都造就不来，我的心被你主宰，也贪婪的对你不爱、yeah, yeah, 巨大的黑洞 in my heart， 爱你的冲动 in my heart， 巨大的黑洞 in my heart， 我只想爱你到无法自拔。谁爱谁能幸福谁，小桥偷了心的贼，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 劲歌金曲， 有一个心愿。我们一起实现梦想，有一种感情在心底永远不会忘。 雪花飘在圣洁的冬天，冉冉飞向我心田，偏偏站在你的视线，清凉城市万劫不变，樱花之雪降临的那天，我与你再度相见。樱花之雪纷飞的那一天，心中的梦就要实现。光明彩蝶，我的心与你一同翩翩起飞，曼妙的花。 音乐中和自己相遇，是艺楠2016全新专辑《醒觉》，温暖推荐《樱花雪》。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嗨，我是 Vivian 徐若瑄。以前我用新鲜蔬果保养自己，最近我发现老协珍养生饮融合甜菜根、山楂、无花果三种植物多酚，天然无添加，是一款喝的青春露。我是 Vivian 徐若瑄，现在我用老协珍养生饮随时补充多酚精华。80年老店老协珍。 来 不及说再见 ，Miss 口语就改天。 改天，一天就改天。 王后局里真实故事 ，Miss 口葛众生就改天，收录在《皇后区的皇后》环球。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念慈 Michio。 是青春点点点，每个星期六凌晨的马克信箱，在这边呢，我们回复大家的来信。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圣诞 老人， 我先了。刚刚不是我回完吗？是吗？ 反正这个段落我们就是各回一封嘛。 好，我收到了三个好可爱的迷你用 Tic Tac。 Tic Tac， Tic Tac 是爽口糖吗？ 哎、欸，真的是小小兵哎、欸！ 对啊，而且小小兵，因为其实我没有看过小小兵 啊、 哦。然后他们是不是每个人有不同的名字？ 他们有几个，他们应该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名字，可能里面他们也会叫固定几个比较红的、比较主角的。 所以这个是 Kevin， 有 Kevin， 有 Kevin。 这个是 Bob， 嗯。 那你的那个呢？ 名字写在哪？ 右上角。 Stuart，Stuart， 对、嗯。所以我们有三个。小小兵爽口糖超可爱的，爽口糖上面还有那个小小兵的脸，可爱死了。 嗯， banana banana， 这个是吉利寄来的，很久没有写信到青春点点点了，因为前阵子呢刚从澳洲结束一签回到台湾，正在准备二签的事情。刚好在等待二签的这段期间呢，我看了不少书啊，大部分是日本文学，有三浦子苑的哪亚神去村，你有听过吗？ 哦，什么神去村 啊？ 我不知道前面怎么翻啊。 还是那亚，还是哪亚？东野圭吾的解忧杂货店。我最近好真的这一直都有人在看这一本书，哎，我是不是应该也要去看一下？是，凑家苗的告白，赎罪少女吗？赎罪，这个中间那个字我看不懂。赎罪， 那就当是赎罪少女吧。 以前我是很少看日本文学小说的，尤其是推理悬疑类。这次回来想说换个口味啊，而日本文学页数都不会太多，看的速度比较快，所以想涉猎一下。华人女单你查查。没想到呢，在看完告白后，整个开启我看日本文学和悬疑小说的热情。虽然目前我还是觉得告白最好看， 但是我今天想分享的不是上面那些书哦，而是我最近看了一本有关韩国脱北者的书啊。这本书之前易花也写过，告诉我们韩国脱北者的故事。 涉猎对学问、书籍或其他事物只做粗浅的认识，而未深入钻研。然后有人说他去查了涉略，但他查了很多词典都没有看到这个词的出现，所以很有可能是以讹传讹。 所以我被误导了，应该就是打猎涉猎一下。好的，他说韩国脱北者这本书叫做为了活下去，是一位成功脱北的女孩朴妍美所写的，虽然是真实故事，但是精彩度不输前面说的那一些小说哦。我花了一天左右的时间就读完了，就完读了，其中一度还落泪了，那时还在电车上，真的有点糗。很推荐大家看为了活下去。在这之前我还看过另一本书，也是有关脱北者的，叫做我想活得像个人。印象中呢是记者跟着脱北者逃脱路线，进而采访这些脱北者的过程，也是很好看哦。但是更觉得为了活下去更好看，毕竟是作者亲身经历，特别真实。因为一直对北韩很好奇，所以才会找这些书来看。对我来说呢，北韩就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书中写到，从小北韩子民就被教育他们的领袖金日成啊、金正日啊是神，有如耶稣妈祖一般的存在，还有着许多传奇故事跟伟大的事迹，听起来就很夸张耶，还很不切实际耶。我想应该就像是我们的山野传奇故事吧，让人不可置信。但北韩子民们却深信不疑，我实在是觉得不可思议啊。以前还有看过介绍北韩的 Lonely Planet， 说是北韩其实很欢迎外国人到北韩观光，但有些规定你必须遵守，写得很震惊，看起来确实很好笑。如果有机会的话呢，真想去看看北韩这个神秘的国家，待我有朝一日成功登陆北韩返国之后再和你们分享。另外想要知道马克玛丽最近有没有看什么好书啊，可以分享一下呢， Thank you。 最近好像看的就是湖南虫耶。 湖南虫什么？ 小朋友。 小朋友。湖南虫的小朋友，华人女单推荐。 小朋友。 好。PS， 随性附上澳洲带回来的伴手礼 Tic Tac 小小冰款，口味可能不怎么样，但是吸睛程度可是不容小觑哦， 百分百。 外包装一共有三款 Bob、Kevin、Stewart， 希望马克玛丽和飞碟电台大家会喜欢，谢谢你吉利。 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在暑假每天从早到晚听你们录音档的 A。 最近我听到了2012年的录音档，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有一集你们要一个姓刘的先生以后帮他小孩取名叫刘行。然后玛丽汉 不错啊， 玛丽汉还得说我以后要嫁给姓刘的，超莫名。还有一集马克因为沉溺在自己的脚臭里无法专心听听众在讲什么，然后让玛丽很好奇到底是 有 多 臭， 那一集 所以你就过来闻了吗？不可能，那不像你吧。 他说那一集他想象了好多好多好多次脚臭的味道。还有一次玛丽因为在节目开始时跑去大便，结果马克跟强强就跟听众说哎，待会玛丽回来叫她史妹哦，还说 calling 进来听众都要先跟史妹问好，你没叫史妹就挂电话不能说话，我觉得超级好笑，你们怎么那么幼稚还要挂人家电话，只因为人家不讲史妹。 现在都没有这种机会了，因为没有人打电话，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挂人家电话。 不知道马克玛丽有没有写信给圣诞老人过，最近我寄了德国、香港、加拿大、芬兰、奥地利、法国、纽西兰的圣诞卡片，希望可以顺利送到。我有一些问题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非常非常非常爱抱怨，不管上什么课做什么活动他都一直抱怨说无聊没有用好浪费时间哦。可是我又是一个很容易被别人情绪影响的人，不管我觉得讲师上的内容多有趣，或是像最近有一堂课要拍短片，我开始觉得哦要拍短片很带劲儿，结果被他念到我也觉得开始烦了。我也有试过有的时候在踏进教室之前或老师宣布要做什么活动时抢他一步抱怨，把他平常想说的话还给他，让他知道齁这个感觉你知道了齁。 他应该觉得很开心吧，有人附和他， 对他觉得好棒，他好像成功感化我了。 有的时候他让我觉得好恐怖哦，他非常喜欢在 Instagram 说他今天有多衰，他今天多悲伤多难过，可是今天他就人好好的都在我旁边啊。 嘿嘿嘿， 我猜马克会叫我不要理他。 嘿嘿嘿， 可是真的很难耶。 不要跟他当朋友不行哦？ 那如果我就是要跟他当朋友呢？ 你要跟他当朋友，然后他又这么爱抱怨， 你就跟他说我觉得你太爱抱怨了吧。 好像没有办法欸，就是面对负面思考的人，你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离开。对，你只能远离他，没有办法。就算你们是再好的朋友， 而且最可怕是因为你跟我一样都是一个很容易受别人情绪影响的人。 你说我？ 你就看到蚊子了？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我就觉得我全身都很痒，被他咬啊！你是不是打到了？ 没有，没有，我失手了。I missed。 另外还有一个很困扰我的问题。 Hey， 每学期差不多这个时候期中考刚考完，老师很爱要我们分组拍影片报告，然后啊自从上学期有一堂课做个人影片，因为我做的分数很高，同学就觉得说A 他后制很厉害， 所以我要跟 A 一组， 只要有这种拍影片的作业同组 的，我一定要跟 A 一组， 没有是同组的都会很有默契的就直接把我分配到影片拍摄跟后制的工作，然后就说我们不会那个软体呀、啊，难道我天生就会吗？我也是花时间研究我才懂比较多一点啊，奇怪。 嗯哼， 最近又有两堂课要拍短片，然后我们一个影片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拍摄加后制，在讨论的时候呢就会有人开始摆烂不说话啊，臭脸啊，不想出意见啊，大家就是把事情能推就推。那我就是一个非常害怕气氛很尴尬的人，没人要讲话就会忍不住说那我来弄了。可是我心里明明就是很不开心，我就想诅咒他们。 那你不开心谁叫你要忍不住讲话的，奇怪、欸、 啊，那个气氛就是会把我逼出来啊、 就 像你明明知道你会拖延，你干嘛还要拖延， 你就忍耐嘛，就要忍耐、啊、 你有办法不拖延吗？ 没有办法啊， 那我怎么 弄？学习嘛， 你学会了吗？ 没有啊，就这样慢慢学习嘛。 这些话我都不知道该跟谁说，一直以来也习惯自行吸收这些情绪，因为总觉得不管随便找哪个朋友讲他们好衰哦，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把负能量又传给另外一个人。 嗯哼， 你真贴心哎、欸。 对呀， 因为我也觉得说了好像他们也没有办法真的帮到我什么，只是增加了别人的困扰来担心我，所以我就想说哭完撑过去就好了。可是我最近真的好崩溃哦。最后呢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个创作歌手叫做洪安宁，他是我从 Street Four 发现的，他自己创作了很多很温暖让人听了很幸福的歌，每一次听到他的声音就可以让我有超级无敌多的能量，搞不好你们曾经有看过他在 7-11 CT 咖啡唱黄衬衫平刘海小眼睛男孩，他还有改编欢唱 PPAP 超级可爱 PPAP， 他的 Instagram 叫做 An is part ANNISSPARKLING， 再一次 ANNISSPARKLING， 太快了啦，我手指我觉得进入新世代我打字好慢，我没有办法在手机上好好打字。 ANN 好了吗？ 好了。 II SS Park PARK Parkling， 这是他 Instagram。 好， 他还有个甜点工作室叫做 Annie Huang Mary Beige MERIBEIGE Mary Beige Baker。 好，他附上了两张明信片给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回信给他，他也祝我们圣诞节快乐还有新年快乐。朋友抱怨那件事情 只能远离， 对，那个只能远离，就是也不是不跟他交朋友，就是他如果 默默走开， 对，你又说他不是时好时坏，他是一直都很坏，那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是他只要他开始一讲这些事情你就走开。 但关于拍片那个要讨论那个摆烂那个有点麻烦，是我又觉得不想要大家都在摆烂，所以我也跟着摆烂，就全世界一起摆烂，那你就当作你是一个最强的人好吗？因为你又不想跟他们一样一起摆烂，这样你可能也会很讨厌自己。 是的， 就你要嘛在心里是诅咒他们，要嘛在心里你可能就是诅咒自己。 Yes， 那算了，那你就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强大的人就好了。

淡的小情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好像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了。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唱着我们习惯的白鸽，我想我很适合当一个歌颂者，青春在风中飘着，你知道 制造机荷兰电音教父 Tiesto 带着 We Are Connected 来台，2017年2月19日，大家河滨公园电力全开，12月26日全省 iBoom 火热开卖。 约定好，一起拥抱我们未来每个日子。 我们打勾勾，拇指和拇指该手印，打勾勾是我们之间的默契，你的承诺我相信。Show my everything， 我们打勾勾，说好谁也不会离去。打勾勾，我知道你懂我的心 ，Baby baby，I believe， 这是我们之间彼此许下的约定。 当天边星星划过天际，我紧紧握着你的手心，勾勾手指，答应你。 田雅获全新专辑 It's You and Elvis， 12月16打勾勾发行，12月25下午2点台中签唱会，更多详情请洽粉丝专页风华唱片。 Forward Music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田雅获，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想家，就爱见你 UFO。 我们打勾勾，说好谁也不会离去。 飞碟联